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我晃晃，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晃晃，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晃晃，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晃晃， 让青春的烈火把晃晃烧光。 不晃晃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诗情画意，一个知识型的作品。这需要创作者、表演者阅览大量的书籍，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起码得博览群书，善于提炼。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新兴语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发现这个各地方的地方语言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呀？ 比如说吧，我们北京现在就有一种新兴的语言。 什么语言呢？ 就是那个个体户在摆摊卖货的时候，站在摊位前头，那个甭管是说出话来还是吆喝出来，他们那个语言别有一番风味。 他们有什么特点？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写啊。我给您写一写，比如说他们那个语言有一个特点啊，您听着像不像？就是他们那个语言最后一个字啊，老落到那个拉合上头。 拉合？拉合的怎么说话呀？ 我跟您说，比如说我这在这卖毛线啊，我吆喝这毛线怎么好，怎么想方设法让您买到去，您听是不是拉哈拉哈的？ 行，你学学。 拿起一团毛线来，哎，瞧一瞧拉，哎，瞧一瞧拉哈， 瞧一瞧拉哈， 哎，瞧一瞧拉，哎，看一看了啊，看看我的纯毛线了啊，质量好，颜色鲜，随便挑随便选了啊，质量不好我管话了啊，瞧一瞧看一看，想一想算一算了啊，也不管是东芝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也不管是苏三离了红通线，都比不上咱哥们儿的纯毛线了啊。 您听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啊，这个个体户在摊位前的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那么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 换什么环境？ 比如说 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谈恋爱， 他们说出话来也拉哈拉哈的，那多有意思。 两个人谈恋爱说出话来跟卖毛线似的 啊？ 没那么说的。 我看可以。 那说的不好听啊。 保证好玩。好，嘿，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怎么试？ 我就是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那我？ 你去那个女青年。 咱们两个人谈恋爱， 咱们在这儿订约会， 就在这儿谈， 不见不散。 说出话来呢？ 全都拉哈拉哈的， 都跟卖毛线似的。谁先说？ 那我出的主意，我先来。 好，谢谢您了，您先来。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30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啊。 哎，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5年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想结婚我心烦乱了啊，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啊。 想结婚我可有条件了啊，列个清单念一念了啊。 那你条件再够也吓不到杀老爷们男子汉了啊。 好嘞，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4室1厅的大单元了啊。 这好办了啊，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没问题的了啊，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这可以的了啊， 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组合音响激光唱盘，音色美音域宽，震的地板要发颤了啊，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小汽车我可要皇冠了啊，4个轱辘得会转了啊。 这不废话吗？ 这些个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 哪条啊？ 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 哎，去你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新兴语言》。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请您听一段广告，之后空中笑林下半段主持人上元请您继续听相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残影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与昨天基本持平，而且风力不大，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连续的晴天空气比较干燥，应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艺术大师马季先生和他的相声马家军众多弟子传人的作品。马季先生和他的老师侯宝林先生一样，一直致力于相声艺术格调的提升，致力于题材丰富的探索，还有理论的梳理。我们纵观相声历史上的诸多名家大师，在创作表演和理论著述几个方面都达到一定境界的，可以说侯宝林马季是承前启后的。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一个知识型的作品，叫做诗情画意，下半段我们再来请您听一个马季先生的高足，姜昆先生和李文华先生合说的谚语谈。应该说这个作品的创作基础就非常之好，一个相声除了展现技巧说逗学之外，相声新作品还得有情趣，谚语谈在这方面就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哎，对我们国家的谚语熟悉吗？ 我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 啊？ 那我来考考您。 怎么考呢？ 我说个上句， 我给你接个下句， 可别说错了啊。 错不了。 听我这个。 你先说。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嗯，还行， 可以。 卖瓜的不说瓜苦， 卖酒的不说酒薄，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不怕红脸的关公， 就怕抿嘴的菩萨。 先下手遭殃， 后下手更遭殃。 你这对吗？你这个 你先错的。 应该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咱们再来。 可以 啊 说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 好吃不如饺子， 舒服不如倒着， 软面饺子硬面汤， 紧下罩里慢下勺。 您这也算呐？ 这也是谚语。 哦，对对对，紧下罩里，甭管多大的锅，我咔嚓一下全能捞在我这盆里头。 慢点下勺，甭管多稀，把干的都搂我碗里来。 这么大岁数跟我抢吃的呢？您， 我要不抢都归你了。 好好好，刚才说的这都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俗话， 我们祖国的一些谚语。 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 生活中经常用嘛。 比方生活当中吧，谈话当中加上一些谚语，能增添两个人说话的色彩。 是啊， 比方一见您的面， 怎么说？ 哎，老李同志您好啊！ 哎，你好，你好， 老没见了。 可不，哎，不去啊，就昨儿个一天没见。 一天没见吗？ 一天， 那也挺长的啦。 是吗？ 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对，这一句谚语说明我们友谊深厚。 交朋友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好交， 交花交根，交人交心。 人心要实，火要虚。 对，人就得实在。 对， 您多实在啊。 是啊， 过了河就拆桥。 可不。 不是、您是雨后送了伞，那个念完经打和尚。 就这我还实在呢。 您实在不怎么样啊。您 好吗？他把我给否了。 反正我想您想坏了。 你把词儿想好了再说。 您昨天干什么去了？ 昨天在家背词儿来了。 这么熟的词儿您还背啊？ 只有不勤练哪行啊。 哎呀，太对了。 是不是啊？ 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啊。 勤练就有好处。 那当然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吗？ 对， 艺不压身呢。您看您一练，今天的基本功明显的渐强。 是啊， 这两个嘴唇我看跟小铲子似的。你看， 没有错 啊，不错， 也不行了啊，年纪大了。 那不要紧，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业务上应该勤奋， 是不是？ 我要向高峰攀登。 这句话太对了， 对吧？ 您这就是人小志气大。 那当然不是，怎么不是？ 您不是啊？您这种精神就是啊，这个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 不是， 这个 是。你打算说什么呀？ 我打算夸您，也不是怎么嘴皮现在不利索。你看， 一夸我他就想不出好词儿来。你这 不是您这上句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要向高峰攀登。 哎呀，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 那是啊， 您得往前走啊。 对对， 您我跟您讲，您就一条胡同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您往前一走，您也甭管我，您也甭回头，这就叫做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怎么了？ 这肉包子打狗也是谚语啊。 对了，这是俏皮话。 你自己都乱了。 我是想多说点谚语啊。 这个谚语啊，就是一句两句，不能多用。 这话就对了， 是不是？ 这是谚语的特点。言简意明，寓意深刻。 一句谚语说明一个道理。 那当然了，讲道理你用谚语一说明，特别的明了易懂。 说得透啊。 你比方说，大家都熟悉有一首歌， 这歌叫什么名字？ 叫做《幸福不会从天降》。 哦，这是电影《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插曲。 唱出来是这样， 你给唱唱。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是这么唱， 你听前两句就是谚语啊。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后两句讲的是道理。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 你告诉人这个道理吗？你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坐那儿等着呀。 光等着哪儿行？ 得下苦功才行啊。 对， 有这个谚语一说明，这个道理多深刻呀。 你看，要是把那后边那个道理也唱成这个谚语，行吗？ 那就得这么唱了。 怎么唱啊？